由新城森林专车专打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重庆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09898或登录重庆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公公这么一看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要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未逊，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落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周呢，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经典的相声老录音啊，还有我们的优秀青年演员的作品。下面要听的这段啊，是经典名作叫《高人一头的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名家的版本。当年刘宝瑞、郭全宝表演过，天津的杨志刚、杨志光表演过，北京的观众非常熟悉的常贵田、王佩元二位也经常演这个作品，近些年来还经常在舞台上做示范表演。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常贵田、王佩元合说的《高人一头的人》。 谢谢大家， 谢谢您， 谢谢热情的观众。 哎， 这是大家的掌声啊，就是对我们的鼓励， 真是。 哎，我们相声演员呢、啊、就要靠大家、可以说呀、啊、我们能做到的、啊、也就是在创建和谐社会当中呢、 啊、 给大家再增加一点欢乐。 哎， 生活好上加好。 是， 你其实我这名字 啊， 说实在的就好听。 还真谦虚， 常贵田，你 哦，常贵田， 用我这名字可以祝福大家， 这名字还能祝福？ 当然了， 讲讲 常贵田。 先说常， 祝您福寿绵长，有了吧？ 哎， 有没有？ 还真不错。 哎，福寿绵长， 福寿绵长。您接着问， 大家一听这贵字， 嗯， 一定鼓掌 啊、 嗯！祝各位，不管是领导也好，同志也好、 啊，都有了。 祝您生活、 啊、 大富大贵。 怎么样？ 你看你老婆好， 甜 甜甜美美、 哦， 有甜吧？ 大富大贵，甜的美。 常贵田这名字起的就好， 真是一姓名学家、 哎、啊！ 好好 说。什么意思？ 这你还不懂吗？您的那么大学问。这在座的朋友难得咱们见一回 啊， 也眼看快过国庆节了，您也在这里拿我的名字给大家祝福祝福，行吗？ 祝 您受累给点掌声， 谢谢。 你看，沾您点光， 祝大家节日快乐 啊！拿我的名字也讲讲， 我这个名字可以。 嗯， 不过你这名字说实在的 你叫王佩元是吧？ 王佩元， 您听这名字 啊， 王佩元 啊，行吗？ 也不怎么起的这名字。 这名字 一般来说 啊， 王佩元这仨字儿，形容搁不到一块儿。我跟你讲， 怎么呢？ 王 啊， 先说这王， 咋？ 亡命徒的王 啊？ 你说这怎么？ 别胡讲，别胡讲，开玩笑是吧？ 你这配更不行了 啊！切，乱讲你这， 这没法祝福大家， 你胡讲啊！别起哄了 啊！ 王，我们这很简单嘛，摆在这儿翻篇就是周王、郑王、三横一竖王。佩呢大家都知道、我这人呢就是佩服单立人，佩服敬佩，就那个佩 啊，佩服。 哎，你别胡 哪个圆呢？ 圆就是哎，就是一元两元，日元美元，就这个圆。这多好讲 哦 啊，经济嘛， 三横一竖的王， 哎， 佩服的佩、 哎、对对对， 日元美元欧元的元， 这都好、 你别看 啊， 这仨字搁一块儿 啊， 能表示他的心态。 这代表我心态， 一下就解释出来了。 什么心态、啊？ 王佩元啊，就说姓王这小子最佩服的就是钱。你看这王佩元呢， 真是相声俱乐部啊！您这拿过来红皮烂奖， 开玩笑的，说个笑话，大家都喜欢听你的相声啊！ 哎，不，我们这是相声。 其实我们相声演员呢，也要经常到这里来，接受大家的检验 啊。对， 也要到这来观摩学习， 得学习， 爱听相声。 你看我们听相声就为研究它， 我就喜欢听相声 啊，这是应该的。 我最喜欢听的，侯宝林先生， 听谁？ 侯宝林，老 听侯先生。 对， 哎呦。这我可不是夸你，朋友们，桂田起点就高啊！怎么这么说呢？侯先生大家都知道，那是相声大师。 对呀、啊， 说学逗唱顶峰了， 门门俱佳呀， 就得向侯老学呀、 啊。我爱听 啊， 都爱听啊。 可是非常可惜 啊， 听着听着听不着了。 怎么？ 侯先生坐骨了， 走了。哦，对对对对，侯先生去世了。 对。 啊， 听不着了， 听不着了。 我还喜欢听，马三立先生，马老 好。 哎呦呦呦呦， 先生， 马老也是大师啊。 当然了， 那了不得呀、 啊。 就马老那句 啊， 逗你玩 大家都知道， 家喻户晓。 对对 对， 你这是马老的大幽默呀。 我爱听， 好好的 听。最爱听马先生。 哎，您这 不 对， 不过也非常可惜，非常遗憾，听着听着听不着了。 怎么， 马先生坐骨了？ 哦，马老也去世了， 也去世了。 哦，老了。 我还最喜欢听高英培高先生。 哎，你看高老师也好。 当然了， 最大的特点火爆， 火 就那钓鱼 啊， 二的爸爸那大盆雷 大家都听过， 全国都知道， 广播都里头有。 高老师好， 不过也非常遗憾 啊， 听着听着听不着了 啊。怎么呢？ 坐骨了。 哦，高老师也去世。 哎 哎， 现在我最喜欢听的 就是你了。好啊，好了，给您饶命，让我多活二年，行吗？求求您， 这什么意思？是 好朋友，多厉害啊！听谁谁走，到轮到我这儿，您让我赶回奥运会行不行啊？ 好，您误会了啊！ 我什么误会？ 我是说你的相声，大家喜欢听，爱听， 我也爱听。 好。 哦，这 哎， 不是这，您别连着说，您连说我就误会。您这，您刚才提的侯老、马老，包括高老师，人那是艺术大师，老艺术家。 对对对， 我可不行，我这就比人家老师那差太远了。您别连着说，我受不了。 好好， 那不行。 你越这么说，我对你越崇敬， 是吗？ 这个人呢， 啊， 最难就在这一点。 是啊。 人各有自知之明 啊。对对对， 对不对？ 是 非常客观看自己。 是是是， 这一点。太好了！ 我跟你说，这当初一学艺，我的老师就讲， 说什么？ 培元以后注意 啊，不管到什么时候，一定要谦虚，不要知啊呵，不知天高地厚，不行，就教导我。 名师出高徒， 哎，对对对， 好好 啊！ 人最难的就是这一点， 哎，对对对。 其实大千社会，诸位也这样啊， 哎，是 生在社会当中， 哎， 一定是有高低呀、啊，职务高低是可能的， 这是客观存在， 是不是？有点富啊穷的之分呢、啊， 哎，他有差距， 可能。其实呢，不用自己去说， 是， 这个人聪明不聪明，好不好，有多高的水平，往这一站，明眼人一看就看出来 啊，是是， 对不对？ 哎， 我们俩人 啊， 往这一站，大家也看得出来， 是， 谁高谁低看得出来，马上就理解，马上就理解，高的高就是高，低的就是低，他很。看出来，我稍微的高一点，高也高不了多少，这很明显的事情，它社会就是这样存在。 打住吧你！ 不是，怎么回事？ 你是捧我呀，是捧你自己呀？ 我没有 捧、啊、您说多客气啊！打一上来后，马老后来把我们说一块儿，说我爱听相声，爱听我，说了半天，你比我高，我们都不如你，你从哪点说比我高啊？ 这人这 你从哪一点说？ 刚说他有自知之明， 是 当然我高了。 你哪一点啊？ 你一米几呀、 啊？啊？哦，他这问个头呢。 这是， 哎，这哦，这我莽撞了 啊。 哦，您是问身量啊？ 你多高？ 哦，个头大家看来整一米七， 多少？ 一米七，中等身材。 啊，你 啊，怎么了？ 逗一米七， 什么叫别逗了？ 你打着看看，就他这个头能一米七？ 一米七， 那可能事儿，不可能， 那就是 一米七。就你这高矮，你能一米七啊？我才一米七，你能一米七？不可能的事儿吧？这 哦，明白明白。哦，说了半天，这位亮您的身 份，不是我。 哦，您是一米七一 啊？ 哦，没明白了。你要这么说，那您是比我 是不是高？ 是比我高。 哎呀， 您一米七是比我 高，我高也高不了多少。 是， 就一个韭菜叶儿， 就是，就高一白菜缝也是比我高。啊，你要这么说，您是比我。 哎，你最近忙什么呢？ 啊，这跟大家汇报一下 啊， 这二年演出少了一点，因为领导给了我一样工作，让我写书。 好 啊， 应该总结一下， 是不是？ 老同志就应该这样。 是， 你看前三年我那个出版之后，受到大家欢迎，大家喜欢看。 哦，三年前您就出书了 啊？写了。 哎呦，那您比我进步。 嗨嗨， 我您进步。 呀，哎，你的书什么内容？ 我那个书就是领导让我写一个，就相声入门啊，普及一下相声 入门 啊。对。 哦， 请问您那书是什么内容？ 相声论聪。 哎呦，您那论聪比我那入门可就丰富多了。 也不算什么丰富，就是你那刚进门，我这已经是论上 了。我知道您那可高了。 哎，你那书多少字 啊？我那书整十万字。 不少 啊，是 十万字。 啊，您那书是多少字？ 十万零仨字。嗯，去去。不多不多。 怎么才多仨字？ 就多俩标点符号，一个了字。你 哦，多仨字也是多呀。 嗨，多了不少。 您好，您好，您好。好，您该干什么？我接着跟大家讲。这真是比我强， 这个 不过有一个啊，我不是吹。您看啊，我写书可不用钢笔了， 不用笔， 我用电脑了。 好，这就叫与时俱进， 进步。 大家都用电脑， 是 都应该用电脑， 哎， 太方便了。五年前我开始学习打电脑，越用越熟练，现在写了。 五年前您就会电脑了？ 那时候就有了。 啊，那您要比我先进。可是我那电脑型号可要紧。 什么型号？ 我那是286的。 人家懂电脑都乐你。286那是最低级，我一用就是386。 不是，我说这以前286，现在我升级了。 哦，换代了，现在用的是 用奔2了。 好 啊，好，您呢？ 我用的是奔4。 奔4？ 哎，奔4。 这你可就不对了 啊！ 你要比我强，应该用奔3呢，你怎么奔了奔4呢？ 你那意思我明白 啊。 你用奔2， 我奔2， 我比你高一点 啊。 我应该用奔3， 你奔3呢？ 万一我说完用奔3，你说你用奔4，奔5还没出来呢，我往哪儿奔去？绕的人不是你干？我一步到位了， 是你哪一步到位？你一下就把我堵死了，是不是？ 我就确实用的是这个， 对不对？ 四了，对不对？ 好，您比我高，您比我高， 好，这个，哎，你这个一级演员， 咱俩不都一级吗？ 一月的工资是？ 这还用问吗？一级演员国家规定3000块，这是规定， 多少？ 3000。这没什么可问的， 这人没劲就在这儿呢。 什么 没劲？咱不跟说。 怎么又没劲？ 您那边可以，您可以到这儿。 不是你怎么了？没劲， 没劲。 我工资3000，怎么没劲？ 一说钱，不说实话， 谁没？ 没人找你借，干嘛不告诉大伙儿啊？ 谁没说实话？ 怎么会3000？不可能的事儿吗？ 咱们都3000呢。 一级 啊，一级。 你我都是一级 啊，对啊。 那我怎么拿3080啊？你这个人不说实话， 3080， 一说钱就这样。我跟你 不是你，你这是玩笑吗？ 我怎么玩笑啊？确实拿3080， 每月工资就3080， 3080啊！ 你要这么说，明儿我找咱政委，我问问去，为什么你多80？这我得问问。这什么道理？ 哎，不， 这就不合理了吗？ 你说团里的事儿，我想起来了。 你都 不行，你说团里事 啊？ 团里啥？没说清楚，没啥事。对，我想起来，不是最近呢，我当队长了，给80块钱职务津贴，我忘这茬儿。你刚才一说团的事儿，我想起来，我是队长，给80块钱，多80，怎么回事？对不起， 悄悄的当了队长了，那叫这应该加80。那您比我进步， 也就是用这个。哎，你那个手机，你刚才同志拿手机 啊？ 手机你用吗？ 当然用了， 一月多少钱？ 那怎么着也得300元， 你看多好， 手机费 多节约，就应该是，我每月都380，你这都浪费呀！跟你讲， 多80。是您那380，您队长啊，您多80块钱忙活去， 忙活，这确实忙活。 那您比我忙， 有什么事儿就得通知得，打电话不行，还得亲自送去， 是 还得开车。 行，好， 哎，你开车吗？ 啊，我开车了。 开什么车？ 我啊，我那车一般，捷达。 捷达 啊， 好， 你开车吗？ 开车，开车。 您那什么车呀？ 捷达王。 哎呀，那您那车在咱这个车里，您那算顶级。 什么顶级？ 您那捷达王啊， 那就多个王字儿。 是是，那也顶级啊。 你那车什么档的？ 我那车啊 啊， 我那车是自动挡的。 顶级了， 好，好，好，您那什么档的？ 我那是自动加手排的， 别用了，这也比我强了。 啊，哎，你那车几个轱辘？ 我那车啊，四个轱辘。 哎，这点不如我了。 你那车 五个轱辘 啊？ 五个 轱辘？ 哎， 像话吗？ 当然五个轱辘了。 哪来五个轱辘？ 加个备胎啊。 废话，备胎也算， 是不是轱辘？ 你瞎闹！ 你的 备胎不能算。 你那轱辘是圆的吗？啊？你那轱辘是圆的吗？ 您那轱辘是什么的？ 说，我那轱辘也是圆的。 我以为他说三角的呢。 三角的不能 说，他怎么处气我？ 开玩笑，开玩笑。不，给大家介绍一下 啊， 这个确实， 你说正经的， 还要有值得骄傲的地方 啊。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您说点正经的。 大家是看见他，比较胖 啊， 是吧？ 啊， 如果您让大家看到他的爱人，一定说好。 啊，对， 是他爱人 啊， 真漂亮。 对对对，这点他没虚夸。说实在，我爱人是漂亮。 那眼睛吗？ 您别乱比划啊，那是娃娃啊， 就能漂亮， 就是漂亮。 哎，你 年轻人都知道吗？嚯，我爱人他年轻时候 全不是 长着脸，长着脸 是长着脸吗？ 啊，后来生活也好了，又圆了点，呵，看着更中看了。 哦，长脸 啊？那您爱人什么脸？ 我爱人他原来就是长杆脸，对，又长又圆，对。你爱人是双眼皮吧？ 啊，双眼皮， 双眼皮， 双眼皮， 双眼好看 啊，双眼皮。你爱人什么眼皮？ 我爱人，但是双眼皮。 什么叫双眼皮啊？ 就是像李双那样的眼皮。 没这么一种眼皮。什么叫双眼皮？ 他本来就是双眼皮。 双眼皮 为了美容 啊， 又拉了一刀双眼皮。 哦，在双眼皮基上又拉了一刀双眼皮。哎呀，那这么说你爱人的眼皮比我爱人眼皮可就双多了。 双多什么呀？不就多那么一层吗？ 是，再多就改了千层饼了。 有你这么说话的， 得什么问什么。 哎，不，哎，你也是有一个儿子吧？ 我有男孩啊。 对对，我也有时有男孩。 咱俩的一样， 都是大学上大学上， 都是大学。 对对对，哎，他什么学位？ 什么学位？我那儿子是博士。 好， 好， 博士。 好好，您的孩子什么学位？ 博士后。 他们孩子都比我们孩子强。 对对对，他会外语。 会外语。我们的孩子最大特点，满嘴的英国话，外语精英，满嘴英国话。 就会一门啊！ 啊， 这不是开玩笑 啊！ 那可不行 啊！ 那绝对不行！ 不行， 不够用啊！ 那你们那…… 你看我那孩子 啊， 主语是中国话， 中国话 对不对？英国话满嘴会说， 嗯， 还会说法国话， 嗯， 日本话、意大利话，最拿手的阿拉伯话， 嗯，我看你还应该教他说胡话，这话没有，这好，这冷门，这 不是， 你就应该教他说胡话。 这么说吧。你的儿子是研究什么的？学什么？ 我儿子高科技。 学什么专业？ 研究导弹的。 导弹专业？ 哎， 好，太好了。 你儿子研究什么的？ 研究反导弹的。 这就快打起来了啊！朋友们，我明白了，你也看出来，他是处处要比我强。 不， 嗯，对，冷静啊，好。哎呀，桂田呐， 啊， 你别看我生活这么优越，我有不尽人意的地方。最近我的身体可不断的闹病，你呢？你呢？ 这可得注意啊！ 啊， 其实这个大家看我在这儿，花蹦乱跳的，外强中干，你还是最近多少年了，我就这么一直坚持的，身体不行，里边 你身体也不行， 不行！ 你知我身体糟到什么程度？ 糟到什么程度？ 我现在走着走着往这一蹲，只要一起来唰，眼前就一片黑呀。 哎呦，你还得蹲下站起来冒黑呀。 嗯， 我是一回头眼前就冒金星啊。你就这么这样，这身体不好 啊。我昨天到医院去了 啊， 我一量体温38.9了。 我这不刚从医院出来吗？啊，体温56度啊。 什么？ 42度啊。 二锅头啊。 42度我不行。 行啊，大夫给我确诊了， 说我得了急性肠炎喽。 哎呦，大夫也给我确诊了，我得的是急性胃炎呐。哎， 胃跟肠一个病， 谁说胃在这儿，肠子在这儿了？ 得病也比我高啊， 长得不一地方。 我告诉你，贵田，人家大夫说了，我这体格要再不注意啊。我就活不了三年二年喽。 人大夫劝我了，说我再不抓紧治疗，也就是一年半年的事儿。 我现在是一天不如一天啊， 我是一时不如一时啊， 我现在是一会儿不如一会儿啊， 我一阵儿不如一阵儿啊。 说完这段相声，到后台我就得死啊。 你说什么？ 说完相声到后台我就得死啊。 说完这段相声到后台你就得死啊，那你死去吧。 这怎么不比了？ 废话，再比我死台上了。 以上您听到的是陈贵田、王佩元二位合说的相声《高人一头的人》。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小段《查卫生》，这是马三立先生一个富有代表性的小段，短短的三分钟，笑料不断，展示了相声小段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艺术效果。 有一个局长啊，他呀下片去查卫生，一个局嘛，局属啊，这个干部领导啊，一个局下属单位很多，到节年的日子，他必须要下片走一走、转一转，看看节日气氛搞得怎么样，看看卫生搞得怎么样。这个局长就到各处去转一转，查查卫生。这局长到哪儿去了呢？就到一个宾馆，一个招待所，到这宾馆查卫生。局长刚一进门一看呢，好啊，很好啊，搞得不错嘛，经理啊，经理带头干啊，很好啊。一看其他的女职工们呢，拿着掌柜擦炉板子，也是忙得手脚不停。局长很高兴，好好好好好好，很好啊。局长怎么搞呢？这经理呢就吞吞吐吐的回答，啊，局长，对对对，是是是，是这样是这样，好好嘛，啊，搞得不错，很好，我到你们厕所看一看。哎，局长去了，会议室，客厅，客厅，客厅休息。客厅，你去喝茶，你出来。不，我到厕所，我去接小便，接小便。要接小便，这步能不让去呀、啊？好，你跟我来，经理带着，局长会跟着。哎，这是男厕，这是女厕。这局长推门就进，迈大步往里闯。刚一进去，这里边，一万多苍蝇，大苍蝇、小苍蝇、麻子苍蝇、绿豆蝇，拧成一股绳，像龙卷风。往身上撞，局长刚一进去，苍蝇把局长给推出来。局长气，哎呀，这什么搞的？你们这个苍蝇，这个卫生台这不太出问题啊？这太不像话了吧？啊！哎，局长，你休息一会儿，您一小时，一小时以后您再来，你会室，你先喝茶，你抽烟。哎呀，这个卫生，这苍蝇这怎么搞的？这我不喝茶，不要茶，不用喝茶，不喝茶。你们这么经常这么搞卫生，不抽烟。哎呀，你们这个烟也不好，不抽。到厕所接小便。接小便。好，你跟我来。又来了，又带人。哎，这那男厕，这女厕。这回局长不像刚才了，刚才迈大步往里闯啊，这回不是，慢慢腾腾，稳稳当当。一点一点的推门进来，一看一个苍蝇也没有。啊，那好嘛，啊，搞得不错嘛，啊，一个苍蝇也没有嘛，啊，好，我接个大便。局长，你再接大便，你接大便，你要拉你快点拉，一会儿苍蝇可就回来。他们都哪里去了？这不中午十二点吗？都奔食堂了。 好，听完了这个小段上半段的空中小林，先到这儿，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听相声，主持人尚远在这儿恭候着您。

阅读加我一个。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老板，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0.5度，受高空槽影响，白天本市天空云量比昨天有所增多，扩散条件一般，但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还可以，比较适宜户外活动。今天夜间弱冷空气南下，天气转晴，扩散条件改善。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北风2-3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2-3级间4级，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6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能见度不错，风力不大，登山气象指数为3，比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槽影响，扩散条件一般，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今天的气温在7到0度之间，白天风寒气象指数是2，感觉较冷，夜间风寒气象指数是3，感觉干冷。今天光照一般，空气质量尚可，晒太阳气象指数为3，比较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把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是经典独立在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未逊，孤独八卦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架。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青年相声演员金飞晨曦合作的我爱北京，这是在我们北京电台我爱段小乐的专场当中录制的实况。金飞晨曦尊崇传统，功底扎实，新作也出了不少，他们热烈火炽的表演风格深得观众听众的喜爱。我爱北京是近几年来颇受欢迎的一个作品，您就拿我们单位的很多同事来说吧，哎，听了这个相声之后啊，很多包袱笑料啊，方言的妙用还成为了同事之间打趣的常用语了，足见这个作品给人印象之深。请您欣赏金飞晨曦的表演。 感谢大伙热烈的掌声啊！参加今天咱们这么一个欢乐的活动，大伙刚才都摇红包哈、多欢乐呀、反正不管钱多钱少吧。 你好， 大啊， 听你这个口音，你是外地的吧？ 咱俩这口音谁是外地的？ 那这么说你是北京人？ 我不是北京人。 太好了，太好。 什么意思？ 我是北京人 啊。 做个自我介绍，我是京城史地政语数外双语文化民俗全能专家兼宫廷小吃制作鉴赏推广形象大使。 你这名是你自己现编的吧？ 怎么能是现编的呢？我是京城史地政语数外双语文化民俗全能专家兼宫廷小吃制作鉴赏推广大使，这怎么能是现编的呢？我是京城史地政语数外双语文化全能专家兼制作小吃宫廷小吃大使，我怎么能现编的呢？ 嘿，还真不是现编的， 我都背下来俩多月了。不是，我那个证书都下来俩多月了。 你那证书上你这名字写得下吗？前面这个什么？我刚才听着了，你在真的？不，我在听前面是京城 史地证， 史地证，哦，有历史啊，还有什么 岳硕外， 或还有数学，哎， 双语， 哎呀，还双语， 文化民俗全能专家， 嚯， 兼宫廷小吃制作鉴赏 啊，别说了，别说了， 形象大使。 你应该把那大字去了，我告诉你，你就直接说你是导游不就完了吗？ 也有你那么叫的 啊，就这么叫，导游不就是？前面的就甭说了，我听后边还有什么宫廷小吃 啊？ 您对我们老北京的宫廷小吃还有研究？ 太有研究了 哦， 我天天吃啊！ 啊，你给我们大伙介绍有特色的 大串儿， 大串儿， 内蒙宫廷大串儿。 什么大串？ 宫廷大串，还有烤蝎子、大蜈蚣、肥蚕蛹、烤家雀、台湾鱼丸， 这都是宫廷小吃啊。 这是最新引进的 哦， 也有传统的。 传统的有什么？ 卤猪， 卤猪。哎呦妈呀，这猪死忒惨了，200多斤大活猪生生给卤死。 卤猪你不知道？卤猪 你别指我， 卤猪大伙儿都吃过，就是都是下水里边还有白饼的那个， 还白饼卤煮。卤猪怎么吃饭去？这一顿饭得拼着吃，俩人吃头猪多这 儿。你这个人说话有口音。 哎，太好了。 对，卤煮， 哎，对，卤煮，对了， 还有炒肝。 炒肝， 水疙瘩。要吃酸的炒红果，要吃甜的糖卷果，烤鸭片的特别狠，要吃黏的驴打滚。哎， 滚，赶紧滚。这说的都是宫廷的啊，朋友们，你想想，皇上端着炒肝，娘娘抱碗卤煮，味儿了吧唧，吃完了以后一扭头，哟，太后在那吃水疙瘩呢。 我主要研究是老北京的文化，小吃的文化， 还小吃文化了。 就刚才说那个驴打滚，它叫驴打滚。不是一头活驴在那打滚，一个活驴在那打滚是不能吃的。 废话， 你打滚怎么能吃？ 我到底吃什么呀？ 就是这个驴打滚，它是一个典故。这个驴在哪里打滚？ 我又不是驴，我哪知道？ 在蟠桃宫。 蟠桃宫。 唐宫过去驴牲口在那休息，那有一片沙子地，驴打滚，这是一个现象。知道这个蟠桃宫在哪儿吗？ 在哪儿啊？ 东便门那个山棒槌。 呀哈，谁是山棒槌？ 什么都不懂。 你看我 对北京文化历史很有了解。 我的妈呀，您还对文化哦？那你这么还知道东便门？ 你看， 那成了。那你跟我们大伙说说我们北京这些老城门，我听听。 那太有讲究了 啊！说说 北京那个老城门很有文化历史。首先给大伙介绍都有哪些城门？ 说说。 有西直门， 有 阜成门， 嗯， 复兴门， 哎呀， 宣武门， 嗯， 和平门， 嗯， 前门， 哎， 崇文门， 有 瓷器口， 嗯， 天坛东门，宋家庄，承寿寺。十里河、潘家园、双井、国贸、大望路、周边街、四惠， 行了， 什么大学？ 行了。哎呀，专家，你别上一号线了啊！刚才呀，您打崇文门倒了趟五号线，我就没拦住你。嘿嘿。 最缺德的就是你到宋家庄又倒了趟十号线，干嘛去？啊，干嘛去？又上一号线去了这回？啊，奔梨园那种狗市都是狗贩子，一会儿再给你卖喽。再说您别这么做呀，你这么做花钱多呀。西直门你一站，你就到了东单啊，你打东单直着就过去了，你还绕一圈干嘛你？ 西直门怎么到东单？先到复兴门才能到一号线呢。那个外地的，我对北京的地理很有研究， 你对北京的地铁很有研究。气死我了，他愣说他是北京的。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过去我跟你说北京城讲究什么知道吗？这个美， 里九外七皇城寺。 对，里九外七皇城寺。 哎， 九门八点准敲钟。 你给定的点儿啊，还准敲钟？还九门八点一口钟。 对，一口钟。 哎呦， 一口钟。 哎呦，我你这发音我感觉谁钻我心脏一下子。哎呀， 过去还有一首歌专门形容北京那个城门。 哦，怎么唱的？ 北京的桥是千姿百态。 别唱别唱别唱，你把桥都唱出来，这里头哪有门呢？ 唱错了唱错了，北京的门是千姿百态。 哎，江江别唱了别唱了。哎呀，专家，你真随心所欲。你按你这么唱，北京哪儿都能千姿百态，知道吧？像话吗？这个东西，啊，还千姿百态？那北京城市按着你建的是怎么着？ 这，那可不能瞎说。那北京城怎么能是我建的呢？那是姚广孝建的。 哎呀，你可说人话了你。 这个姚广孝啊，当年是按照芭比娃娃那么建的北京。 又不说人话了。 芭比娃娃城啊，哎， 是芭比哪吒，哪吒， 哪吒是不是小孩？ 嗯， 小孩是不是娃娃？这么说显得萌一些。 也萌了，你愿意怎么说怎么说。芭比哪吒， 芭比哪吒，提起这个哪吒可太厉害了。 哎， 威风凛凛，煞气腾腾。 哎， 手拿大铡锹，身穿红肚兜，推着平板车，车上全是火，一出门他就喊：冲啊，杀呀，你是猴子派来的救兵吗？嘿， 啊，对对对，说这太对了 啊！ 然后一会儿这边又蹦出一带毛来， 嘿嘿，小娃娃，要按着辈分，你还得跟我叫声叔叔呢。 你爸是牛魔王，你妈是铁扇公主，你爸你妈要打离婚，你爸瞧上紫霞仙子了，最后呢，准备现在要二胎，生出了还是个小妖精。 大王叫我来巡山，我把人生转一转。打起我的鼓，敲起我的锣，人生充满节奏感。嘿嘿， 你别回来了啊！你再回来我就踹死你！我让你跑这儿演妖精来了是吧？ 哪吒，哪吒，没有妖精的事 儿。那你就说哪吒呀？ 哪吒，知道吗？你知道一个哪吒，北京城怎么能看得出来吗？ 在北京城里头，我瞧不出来。 你看你这外地的嘛，告诉你， 你别老说这句了啊。 知道哪吒这个大扎枪在哪儿不？ 人家那叫红缨枪，不叫大扎枪， 反正就是个枪。 哎，是枪。 在哪儿？ 我不知道。 山放锤。国贸三期。带尖的那个 啊，那要按你的意思 CBD 的人都在枪里头办公。 就说那个外形像，外形带尖的那个。 我再问问你， 嗯， 我也乐意问他。我这个混天绫在哪儿了？ 万里长城 就甭嫁了，别嫁了，别嫁 万里长城 啊。好嘞好嘞，红肚兜呢？ 红肚兜是前海入后海再进中南海一大长溜，都是 乾坤圈 水立方。 那是方的，那是方的。 圆明园。 嗯， 圆明园圆不圆？ 圆，都快圆死我了都。风火轮呢？ 鸟巢，原地中间带个窟窿，鸟巢。 完了。 嗯， 哪吒是划着独轮来的是吗？就一个呀？ 那个限号 啊啊！胡说八道，这都是。 跟你开玩笑，你 那个在哪儿呢？ 还有一个在，你想想哪儿还圆呀？ 哪儿圆？ 天坛祈年殿也是原地，南二环那边。 哪吒一脚在北四环，一脚在南二环，哪吒多大的当啊，他不咧得慌吗？ 就说形象。形 什么形象啊？你刚才说的是形象吗？这是混天绫，这是大扎枪，红肚兜踏着乾坤圈，踩着风火轮，这是小哪吒，这不大傻子吗？这么待着啊？哪吒在北京城都这么待着，都这么着， 这是八臂哪吒城那个形象，你得讲。 是八臂哪吒城是这样的。传说燕王扫北，朱棣派姚广孝建八臂哪吒城，正阳门那是哪吒的脑袋，其他八个臂膀那是八座城门，五脏六腑那是宫廷内院，大小肋条骨是大小胡同，你个山棒槌。 行啊，你说你个外地的你能知道这么多？ 你要再说这句我就抽你啊。 你说那个我知道，你说那是老版的，我这是新版的。 哪有新版的？这里 你要说这个老版的，我还有个典故要告诉你。 哦， 你准不知道。 你说说。 封神榜 啊，封神演义。 封神榜姜子牙。 哦，知道。 曾经写过一首诗赞美哪吒，这首诗你知道吗？ 还赞美过？ 那当然了。 那我不知道。 他是这么写的 啊？怎么写的？ 是他。 嗯， 是他，就是他，我们的朋友小哪吒，上天他比天更高， 哎， 下海他比海更大，上的大比天更高。嘿嘿，下的怎么身体不是很舒服啊？ 歇一会儿吧。 我不累。 哪吒累了。行吧，歇一会儿，咱不聊这个了，行不行？我告诉你，就您还当导游呢，外地的朋友来到咱们北京，你就这么给人介绍老北京的历史啊？啊， 挺好的。 你这就骗。 什么骗？你这人说话太难听。照你这么说，今天我给大伙讲一讲什么叫燕京八景。 还有八个景呢，还有八个景呢。 老北京燕京八景，头一个卢竹小院。 哎，你又想起那白饼来了是吗？又想起那白饼来了。卢沟晓月。 我知道卢沟晓月。 哎， 光腚关山。 我关不了，我冷。光腚怎么关山呀？ 不是 银锭关山。 银锭我知道卢沟晓月， 哎， 银锭关山， 对， 琼岛春阴， 对， 金台夕照，对不对？ 这有这景。 哎， 往后呢？ 国贸双井劲松。 你又坐回去了。 您听这段作品多火呀，这是金飞晨曦表演的《我爱北京》。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小段，走西口，徐德亮、王文林表演。 这个女的呀，拉着这男的难分难舍 啊， 嘱咐了一遍又一遍， 你看， 叮咛了一遍又一遍， 是